北京时间12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相逢，感受世界的律动；倾听，感知城市的温度。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大家的安康，应正确佩戴口罩，盖住口鼻，鼻加压实，继续坚持3件套5还要。上海广播与您携手抗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FM89.9 长三角之声。 各位好，我是江冉。 大家好，我是张欣。 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处在国家会展中心的现场直播间，为您带来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天8个小时，上海广播会陪您一起来关注今年进博会开馆的第一天。 是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在进博会期间开通的进宝 FM 节目专区，以及话匣子 APP 和视频号、长三角之声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在进博会现场为您带来的特别直播。 您边看也边参与好吗？我们期待大家来共同参与啊！两种互动方式，首先打开阿基米德 APP， 找到进宝 FM， 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话匣子或者是长三角之声，那在直播区的这个评论区的地方啊，您就可以来留言分享您的进博体验了。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主题呢，是异动全球，长三角进博朋友圈，说说这个进博会的溢出效应。今天我们直播间呢，给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杨教授您好。 杨教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种粮联行中国区战略顾问部总监徐代雄。徐总好。 你好。各位大家好。 好， 今天徐总是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 对， 杨教授在那一头。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党的20大报告当中的关键词之一。习近平主席昨天晚上在第5届进博会开幕式上致辞说，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会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而进博会呢，正是实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好的载体。 是的，我们说每一年这个进博的溢出效应啊，都是在以这个四叶草为中心不断的向外拓展，这其中呢 就有这个展品变成商品的时间上的溢出，同时呢还有空间上的溢出，产业链上的溢出，再往更深层次说，我们甚至说是有这个制度上的溢出。 对 啊，那么这种满满的溢出效应，我想是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一个新动能，同时也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增添了新机遇。 这里呢，我有一组数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商务部统计的数据显示，前四届进博会参展企业发布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了1500项，累计的意向成交额超过了2700亿元，长三角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长三角之声数字主播常小娇带来进博有数，长三角进博这些年。 进博有数，交给我吧。年年相约进博，不出国门买遍全球。上海交易团创下一小时内拿下7亿美元首单记录，签订意向订单金额连续4年蝉联全国首位。长三角买手团毫不手软，进博全勤生江苏徐工集团签约总额超2.5亿美元，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采购商报名长期居全国前列的浙江交易团，通过买买买强链补链降本增效，撬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双招双引。安徽自贸区国际国内签约累计金额超过140亿，进博会溢出效应不断放大。6天加365天交易服务平台已拓展至60家，累计引进进博会展品27万种，进口商品超过3230亿元。5年来，进博会共发布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1500项，120多家世界500强连续参展，吸引外资屡创新高。今年1至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927.4亿元，按科比口径同比增长16.4%。进博会已成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金字招牌。 好，谢谢小娇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 对，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小娇的给大家介绍当中呢，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数字，这5年当中进博会带来的成果。但是我觉得各位啊，这个进博会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最实在的呢，应该就是这些新产品、新服务在展会上的一个发布啊。你比如说这个去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进博会当中，欧莱雅的亚洲首秀有一个叫这个口红打印机， 没错， 当时是在这个电商平台是开启了一个同步预售，然后就立刻被抢购一空了。 嗯， 还有呢，就是来自新西兰的牛乳。 对， 我们想想，它这个从新西兰牧场到中国的耗时仅仅需要72小时。正是因为进博会这样一座鹊桥，让展品变成了商品。我想这是时间溢出效应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哈。 对，那我们的记者曹梦雅目前是正在绿地缤纷城的进博市集，本届进博会一些新品就是在这里同步上架，让消费者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在这儿来尝尝鲜。马上我们来连线他。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哎，曹梦雅，你好。 你好，主播你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徐汇缤纷城B1层的这个进博集市。那这里呢是集结了来自日本、法国等20多个国家的进博好物，他们有的是来自于过去几届的进博会的展品变商品。那也有今年进博会的一些展品，最新的展品在这里提前的跟我们的消费者来见面。那今天我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进博集市的负责人施峰先生。施总你好。你好。我们这个进博集市是什么时候开出来的？ 我们的进博集市是2021年的5月1号开业的。 然后 我们在这一年间里头引入了20余国1000多款商品。我们那个这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第5届进博会首发的一个新品，法国馥乐威系列的保健品。 所以这个是我们同时在进博会展出的。 对的，这个是今天首次在那个第5届进博会亮相的一个产品，叫做法国馥乐威。这个产品其中这个小橙针那个是一个防脱发系列的。经实验有效证明，它的那个30天之后防脱发率达到47%。 这个是经过消费者的实地的体验。 这个经过我本人的测验是确实有效。 那我们的消费者现在是可以在这儿买吗？还是 这个目前因为它属于那个跨境类商品，它是那个在现场展示体验，然后购买的话要那个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绿地全球购，然后 搜索富洛威产品购买。 嗯，那提到我们的这个静波集市，其实这两天我们从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当中都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来自阿富汗的阿里带来的他的这个静博好物，有这个地毯，有这个松子，这些都是在过去几届的静博会上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些产品。 是的，那个这个尤其这个地毯是根据是那个上个月刚刚来到中国的一些产品， 嗯， 它的设计都是经过第四届静博会消费者给到了一些反馈之后，然后他精心挑选了一些比较适合中国人审美跟喜好的一些那个就是产品，亮相了本次第五届静博会，也是今天会在那个静博会四叶草中同步展出。 嗯，阿里是怎么样来到你们这个静博集市的？ 阿里是在参加第四届静博会之后，到他那个因为整体的订单量什么都不错，所以开始寻找一个就是可以继续来扩大他这个商机的机会，寻找到了我们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作为一个上海市6+365的一个那个平台。 嗯， 他后那个经过沟通之后，他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中设立了一个阿富汗进口馆。 嗯， 同时他把商品带入了我们这个对面对西端的静博集市。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绿地全球贸易港，它主要是面对 B 端，然后这个集市是主要面对 C 端。 是的， 嗯，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引入了差不多有100余个国家， 嗯， 那个几万款商品。 嗯，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其实除了这个本届静博会上的新品，一些过去几年在静博会上，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些展品，如今也是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体验和售卖。那么我其实刚才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就很多的这个展商他会亲自到现场来去布置我们的这个展区和展品。 是的，就比如说那个前面这个叙利亚馆， 嗯， 这个是去年一个叫穆罕默德的阿富汗，那不穆罕默德的叙利亚设计师在叙利亚远程为我们设计的一个场馆。 嗯嗯，他那个装修都是他们亲自来装。 对的，他这个从他的设计到后期的装修，到他整个那个现场的陈列落地， 嗯， 都是由那个叙利亚客商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前面面对前面的这个阿伦坡古造，它就是一个造墙的风格， 嗯， 它这个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叙利亚它的古造工厂生产出来之后，通过摆成这个形式，要放置5到10年才能那个面才能上市， 嗯， 因为这款古造它的一个特殊工艺，它的一个传那个千年工艺下来，它需要放置的时间越长，它的 pH 值越符合那个越跟人体的一个 pH 值越接近，它就洗起来它就不像那个普通的肥皂那样子很紧绷，它有一个去油去痘的效果。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静博其实正好是这个我们静博会场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包括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到一些文化方面的。 是的，像这个叙利亚馆它定期有一个那个精油调配的体验，也有一个那个古皂它的就是试用的一个体验活动。 嗯，我们消费者都可以在这边先体验，如果合适了再购买。 对，先体验再购买。 嗯，在正值我们静博会期间，我们消费者在这边购买有什么优势？ 有的，从那个静博会5号到那个11号全场消费满189减30元， 嗯， 然后并有11款5折商品供消费者选购。 嗯，太好了。那其实以后在之后静博会之后，其实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体验和购买的地方来开放给我们的消费者。 是的，是的，我们接下来计划在徐汇、静安、杨浦都有静博集市落地的计划。 嗯，也是365天面对消费者。 是的，是的，没错。 太好了。那今天经过我们师峰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静博好物，静博溢出效应已经触及到我们的普通老百姓。那大家在静博会期间如果想参与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挑挑看一看。主持人，嗯， 好的，非常感谢曹梦雅的分享啊。江然你知道吗，就刚刚介绍的那个古皂我就买过。 是吗？ 真的很好用。 那下次我也要去试一下。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它现在的优惠是满180减30元， 嗯， 这个细节不要错过啊，现在还是很实惠的。 对， 其实刚刚就是一个时间效应上的一个溢出效应上的一个体现。你看它展品变成商品很快就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一个线下在展馆之外就能够体验到。这另外呢，就是这个时间溢出效应，我们说这些年在这个医疗领域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这个手机进博会上有一个网红展品叫全球最小的心脏起搏器，那么2019年6月是首批上市，那么在中国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病患就已经靠这个心脏起搏器解决了自己的这个心脏疾病问题了。 多好。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第三届进博会上的时候首次亮相的脊柱智能导航机器人在第二年就获批上市，去年进博会上是带着这个解决方案直接进入到了医院哈， 那本届进博会开幕之前呢，我们看到集医疗 5G 之大成的西门子医疗数字指挥中心也在上海浦东投入了使用，这也是看作了西门子这位进博老朋友啊，在中国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个缩影了。 嗯，没错。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跟徐总聊一聊啊，对吧？ 聊一聊。 因为作为首次参展的进博的新朋友，能不能先问问您，是什么吸引了咱们重粮联行加入到整个这个咱们这个进博朋友圈的？ 事实上在从2018年进博会首次开展以来呢，我们始终在高度关注进博会这样一个全球的盛会。在去年我们受静安区政府的邀请来到会场，为静安区的上海南京西路打造国际级商圈献言献策。在会上呢，我们和众多的这些参会企业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也切身的感受到进博这个舞台对于企业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的凝聚力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聚集。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几年进博会的它的积淀和发展，特别是进博会在资讯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这样一个枢纽的能量正在不断的放大。我们也看到进博会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在科技创新这方面的推动，事实上是推动了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在行业的渗透和大众普及。那这本身也是和重粮联行的企业愿景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在我们选择在今年作为一方面是进博会的5周年，同时也是重粮联行进入中国市场50周年的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这样一个全球的盛会，能够和全球更多的优质的企业合作伙伴大家能够有更多充分的交流。 嗯， 那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首次参会带来的展品是什么 啊？作为全球领先的房地产专业服务和投资管理的公司呢，我们在这一次进博会上面以锐见未来城市拓新作为我们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来亮相进博会。那同时呢，我们会带来在全球首发的4个核心的产品。首先第一个是捷奥的重粮联行的科技重粮科技的板块，我们首次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同时我们在全球首次宣布会在2023年成立房地产科技的创投基金，为中国的房地产科技的创投企业提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支持，这是第一个核心的产品。第二呢，是基于重粮联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发展研究，我们推出以科技赋能、以数据赋能为核心的瑞领全球高质量解决方案。这个部分的方案的发布，我们会在7号进行。那第三个是我们和美团无人机达成战略合作，针对商业楼宇集群，提供无人机的配送合作的这样一些项目，那这也是行业内的首次的发布。最后是我们针对应该是中国内地市场首个关注于房地产科技的这样一个企业产业联盟，我们叫做成越 3.0 这样的一个企业联盟，也在这一次的进博会上面我们会精彩的亮相。当然在这活动在这些发布过程中，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合作伙伴能够到我们的展台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些活动。 刚才我听出来了，您这里边有好几个都是选择在进博会上首发。 是 机遇抓得很好。 对对对，而且关键就是我们通过刚刚的一系列的介绍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就是进博会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这种急剧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效应。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杨教授好吗？杨教授啊，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进博会的这种集聚效应带动和引领了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新的这种发展模式，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您觉得这种改变将怎么样的去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高科技产品当然是进博会的一个亮点，大家关注点。进博会5届每年都有几千家参展商，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每年几百项，今年大概是400多项，是吧？当然，就是说通过展示、展销、一撮效应，对于就是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日常工作生活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是讲它对于不同的，比如说对生产者的影响和对消费者的影响的话呢，可能不完全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高科技的它的一个发展是当前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它对生产者来讲的话，就是说，高科技它催生了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两者合力又推进了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那么类似一下去年进博会的亮点新能源这一块，当然就是对我们那个实际的发展的需要是结合的非常紧。今年大家不更比较关注的就是说生物医疗器械等等这一类的话呢，同样就是说对我们这块有直接的有一个联系。 嗯，这是生产端的一个联系，对吧？ 对，其实就像刚刚两位嘉宾所说到的啊，这个其中在这展会上有首展首秀的产品、商品还有服务，对吧？那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每年进博会上特别重要的亮点。 嗯， 但是另外我们知道每年进博会上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个签约合作的问题。 对， 那么像中央企业交易团相关地方交易团的130多家采购商都会和参展商在这个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那么签订的意向合作协议呢，是今年哈预计的话会超过500项。那作为买方主力的地方交易团，目前是表现积极踊跃。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年江苏交易团的购物清单。 江苏作为准主场，充分发挥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功能，展示江苏形象，积聚发展资源，助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还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有哪些亮点或者说特色。 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创新的新一列品牌活动，一个呢就是聚焦服务贸易主题，省部合办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分论坛，中心服务贸易创新的分论坛，成为虹桥论坛中首个以服务贸易为主体的分论坛，将开展高端对话，签约一批中心合作以及产业创新集群项目，发布数字贸易研究成果。第二个品牌活动是连续5届举办江苏开放创新发展国际咨询会议，品牌回应企业的关切，提振跨国公司在江苏的投资合作信心，推动江苏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今年呢，以确保供应链畅通、促进产业链合作为主题，邀请40个跨国公司参会，我们创新采购商的邀请渠道，着力推出重点进口企业的邀请，通过交易团官微推送、电话相约等方式邀请企业到会参观。那么现场举办了第5届进博会专业观众信息系统使用培训、交易团秘书处会议等，那么优化采购商参会服务。同时呢，举办这个线上招商路演江苏专场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有500余家省内重点采购企业在线参会。今年有个数据，就截止10月20号，我们进博会报名系统关闭，江苏拢共注册报名成功的有1.1万家企业，报名人数是4.4万人，那么数量居全国前列。我们成交方面就是创新成交促进层举措，江苏交易团分类指导在强化进场采购的同时，也就是现场采购的同时，对疫情受疫情影响未能进场的分团，采用云采购、云成交、云签约的方式，这样呢就是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同时呢，我们阿斯利康将在展位举办签约发布仪式，南通市将利用配套活动与默克集团战略合作签约活动，为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需要，那个设立了数字进博的平台。那么我们省交易团将充分利用数字进博的平台，促进采购商与参展商在线洽谈对接，实现云对接、云签约、云成交。 嗯， 好的，其实说实话，在长三角进博朋友圈当中，江苏代表团的表现一直是非常活跃的， 非常活跃， 对， 能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食量很大。 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推动展品变商品，我们有一组数据跟大家分享，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进出口总额从2018年的 11.1 万亿元上升到了2021年的 14.1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了 36%。 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徐总啊，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们这边肯定也是拥有这个是长三角多个城市的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对吧？也有很多的布局。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出发，您觉得怎么样的去发挥你们的能量，去促进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区域的发展？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中央联行是上海市的全球招商合作伙伴，同时我们也在长三角各个城市，包括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都在重要的核心的区域、核心的一些商业的地产的项目中做了一些深度的参与。 嗯， 所以在这些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去形成了一个从战略到招商到最后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事实上它也是一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那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为基础，特别在今年的这样一个进博会，我们推出瑞领这样的一个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整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希望能够与更多的城市，长三角更多城市，更多的企业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和合作，共同来探讨从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维度上，如何去真正的去挖掘城市的潜力，并且去更好的去深度的去突破，或者说传承我们本身的这样一些城市的精神，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的潜力空间吧。 了解， 期待。 我们说每年进博会啊，除了这些展示采购上面满满的购物车之外呢，还有众多美好的城市风景线， 是 就是很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城市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形象展现在全国全球的客商面前。那么今年呢，像上海馆就继续登陆了国家会展中心中央广场的区域，以上海品牌进博首发为主题，打造老字号品牌百年华章以及本土新消费品牌的时尚引领。那我们的记者刘婷呢，现在正在上海馆，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看看上海馆都有哪些惊喜。 时机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刘婷你好，带我们逛一逛上海馆吧。 好的，主持人，我是记者刘婷，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商委市场体系建设处的处长王继生。王处你好。 啊，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那这个时间点啊，我们也请王处啊专业人士给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逛一逛我们身后的上海馆。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场馆，其实我们位置比较低，那如果从高处看，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形象，是一个上海地图，对吧？ 对对对，今年呢我们这个上海馆的这个设计呢，是以上海地图的加以抽象，按照上海的这个长江和这个黄浦江的这个格局，然后做一些这个布局。整个的场馆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分成三个部分，实际上一部分呢，你看我们现在这入口的这个右手边吧，这边是崇明，大概是按照的是隔着长江，我们的路现在进口的地方基本上就是长江入海口的那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地上有长兴岛和这个横沙岛这么样一个格局，然后我们崇明这边呢，基本上就是叫品牌销这个体验区，现在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呢，我们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这个黄浦江的一个格局吧，浦东和浦西。那么等一会儿我可以介绍具体的品牌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这个叫马努艺术装置，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屏。这个屏呢，就是说它和传统的这种 LED 屏不一样，它是一个这个机械，一个个像小鳞片一样的，通过这个IT 技术，然后后台可以控制，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摄像头可以做跟人做一些互动，实际上是通过这种艺术化的一个展示。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做一些互动。 哦，对对对， 对吧，人影的这个它就是光和影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给大家做艺术的呈现。 好的，谢谢王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门口啊，我们在这个上海馆的这个介绍上能看到，接下来我们走进去的部分将会有两个，分别是百年华章和时尚引领啊。 对，我们现在进来的就是一个百年华章的一个区域，这里呢主要是以展示上海的老字号。 对的。 对对对， 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实际上按照那个展馆的布局的话，基本上也差不多定位是上海浦西。实际上是开埠以来，我们上海的这些老字号传承发展到今天，一些最新的成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有一个这个我们今年进博首发的有一个 这龙井牛乳茶，对 对对对，光明集团和这个汪玉泰这边合作的有一个这个龙井牛乳茶，这也是适合现在年轻人喜欢喝奶茶和一些乳制品，那这样的话它比较方便携带，随时可以饮用。 嗯，其实之前资料也显示，我们整个上海馆有133个品牌，其中有14款的这个产品是上海的所有的品牌企业当中为了进博发出的这个进博首发的产品，对吧？ 对对 对, 对。 刚刚王叔介绍的就是其中一款的这个进博首发。 对对，好，我们还可以看到，老字号品牌在发展当中呢，它搞了一些这个叫跨界合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KK 的这个真丝的这个围巾，这个实际上是跟上海气象台合作的一个，这个今年正好是150周年气象台。那么这个大家看这个丝巾好像看不出什么，但实际上它上的图案是旗语，原来外滩的那个天文台的一个旗语，过去都是通过旗帜来展示。 它有一个名字叫旗开得 胜，对对对对， 有专门的名字，这款丝巾。 对对对，也是这样的话，年轻人比较喜欢。 对，它会有更多的寓意，同时在这个设计的画面上也会好像显得更加新潮一些。 对对对对，比较独特。对对对。 好的， 好， 那我们抓紧时间再往里走， 还 有什么？ 我们还看一下，今年老字号这边呢，主要就是老牌新品。我们展的都是新的最新的产品，就是说实际上老字号通过前几年的一品一策一方案以后，我们重振老字号，打响老字号，就是要它推出新的能够适合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产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永久推出的这个荣耀80，这是它正好是80周年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雷士自行车，这是对。然后雷士推出的这个，你看雷士原来就是六神丸，大家印象当中就是一个药，但是实际上现在雷士已经是变成一个健康的这个饮料，健康的养生产品，包括美容的产品， 就是它好像在产品的扩展上更有这个大健康概念。 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到龙凤也是龙虎也是，我们看龙虎原来是清凉油，现在实际上它是系列的这个是什么？我们有这些洗化消杀这些产品延伸出来，对，所以比较适合年轻人。 就总的来说，其实上海的很多老字号品牌也是在可能进博会的舞台上，和我们更多的世界全球各地的这个创新的科技和品牌潮流来做一些这个碰撞吧。 对 吧？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玛丽的产品，这个也是今年进博首发的，这个叫做这个妙比青绿，是吧？实际上它做了一个改，就是说把原来的国画颜料， 这是一个固体， 原来胶体的这个颜料，现在变成固体的颜料， 是固体的， 对，便于携带，对吧？而且这个本身它也是一个环保的产品。 好的，我们接着再往里走，就到了这个时尚引领的部分，对吧？ 对， 这是不是刚才王处有讲到我们 像 浦东 啊、我们相当于黄浦江的对面对岸，就浦东区域。那么浦东区域是上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那么也就是说上海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这些最新的本土品牌我们集中在这里展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时尚活力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十点一刻，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饮料，这种清酒，对吧？大家可以晚上休闲的时候，大家需要去品尝的一些产品。 这十点一刻是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品牌。 新的品牌。 这边呢，比较集中的是我们三个这个设计师的品牌，其中比如说我们这个 Grace Chen， 对，这个是原来在这个高定州，在这个时尚设计周里面的这个一些最新的一个产品。这个沙宣呢，也是我们这个每年这个巴黎时装周里面的参加的一些这个羊绒和这个丝制品合作，这个跨界合作的一些产品。 对，我们在这边的介绍牌上也看到，这其实也是进博首发的新品。刚刚我们有提到，这其中这个就是一款叫 羊绒桑蚕丝手工毛毡风衣外套，其实它的首发的点就在于全部都是羊绒和桑蚕丝的产品，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其实从这个服装的潮流也能看出来，上海本土的品牌可能在更多的高定和高端的方面在发力。 对对对对对，这里的这个锦爷东方也是这个上海现在我们年轻人喜欢这线上销售最好的一个旗袍产品。对对对，这里还有每日黑巧，这边大家也是现在线上订的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大家尝一下看一看，对对对，尝一下看一看。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的？瑞士生产，原料也是瑞士，生产也是瑞士，然后到国内再包装，然后这个品牌本身是上海， 上海品牌的瑞士巧克力， 对对对对。然后 最后的话，对，这边我们在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布鲁可，这个也是我们上海本土厂的一个直接对标乐高的一个产品。这呢就是说它比跟乐高比的还是不一样，什么呢？它是大颗粒，适合 小孩子 低龄儿童玩的，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圆角多，那这样的话避免这种尖角对孩童的这种伤害。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玩具它很有中国的特色， 对对，有中国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叫太和殿，对吧？而且这个还有那最新的这个我们叫三体的这个这水滴形象。 能看出来这个现场的上海馆的很多东西啊都是特别特色，而且具有这种时尚潮流的气息哈。 是是。 我看到这个刘婷和王处还舍不得这个，还想 有 味精想留下更多东西，但是呢这个时间有限，看是看不完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到这个展馆当中去走一走。 没关系。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一届进博会呢也是设立了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成就展哈。聚焦各地打造开放新高地、全球价值链重构、制度性开放新成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图月，看看这十年的对外开放成果。图月你好。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图月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十年的发展成果。 图月，这个现场的声音是不是太激动了？来，我们调整一下。其实这十年刚刚提到的对外开放的结果指的是浙江的浙。 对。 因为长三角朋友圈当中，刚刚我们说了江苏，接下来我们聊浙江。浙江一直是买买买的大户，知道吗？来，我们再联系一下图月。图月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能听到吗？ 可以的。 哎，好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以通过我镜头看到是大大的四个字，灵动浙江。那么浙江馆呢这一次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呢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还请了一位嘉宾啊，请了一位我们浙江馆的讲解，我们的小云，来给我们来讲一讲浙江这十年的一个发展。小云给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长三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浙江展区。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浙江展区呢是以绿色为主基调，配以金色的字体，展现我们浙江时刻牢记总书记提出的让绿色成为浙江最动人色彩的殷殷嘱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照片墙，是开放这十年，集中展现了浙江在十年发展期间30个精彩瞬间，包括我们在中欧班列成为了全国历时最长、运行线路最远的中欧班列，还有我们在杭州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平台也是全国首个。那这十年间呢，我们浙江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这个精神引领下，不断开拓进取，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的辉煌。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走啊，看到的现在的一组组数据和一张张照片呢，是在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习近平总书记的精神引领下，我们取得的十年间的发展成就。比方说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浙江自贸区呢，从2017年挂牌成立到改革赋权再到扩展区域，形成了浙江自贸三级跳的一个局面。那还有可以看到我们宁波的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呢，已经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而且我们十年间货物贸易实现了翻番，到2021年进出口总额已经突破了4万亿的大关。同时我们首创了商务包机模式以及浙江出口网上交易会，这十年里面我们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 国内贸易和双向贸易呢都得到了稳步的提升。那么浙江呢一直在数字经济方面有自己的领先定位，包括从2013年开始我们形成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数字化转型最多跑一次，这些改革使得浙江的数字化综合的发展水平跃居了全国第一。那么接着往前走啊，习近平总书记呢在浙江期间曾经提出要推进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所以呢浙江在科技创新投入以及产业创新方面的投入一直在持续加大，我们形成了十大的省实验室挂牌建设，浙江实验室呢成为了国家实验室的一个核心支撑。那么您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的这张照片呢也是我们整个西湖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对于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登上了全球最权威的杂志。那么新冠病毒的一个抗病毒的口服液呢，西湖大学也已经进入到了临床的三期试验。那浙江呢不仅有这个非常多的民营企业，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优秀的世界五百强。您看十年期间我们的五百强企业呢从2012年的两家增长到了现在的九家，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数量呢已经达到了107家，连续24年蝉联到了全国首位。我们看到展区的中央放置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科技展品啊，这其实呢都是生自浙江，产自浙江。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正在动的机器狗，是来自于我们杭州的一个科技企业云深处。你可以看到这个机器狗那两个这个是其实是用在我们平时的勘探安防等等作业当中，它可以往前走往后退，甚至可以跳一下打个滚，都可以实现，非常的灵活。如果人去不到的地方，这些机器设备呢就可以代替人力，可以应用到非常多的环境当中来进行一个推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那边有一个人工肺，还有 VR 眼镜等等，都是我们创新科技的领域带来的。再往那边看一下， 好， 您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是 3D 的一个打印机，它可以直接打印一些非常明确的扫描仪，可以进行一个扫描。 嗯， 好的，涂越， 谢谢你。 确实啊，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这个浙江这十年啊，有很多的这个科技成果、科创成果， 是 应接不暇。而且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也是在这十年的展馆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嗯， 那么我们说与世界共享机遇，四叶草内呢，进博会是一展会全球，它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展会本身，超出了这个四叶草的空间。 对， 我们经常说是5+365嘛。那么6+365，那么常年展示的这个交易服务平台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四叶草的周边哈，也就是虹桥品会的 A 栋展贸中心，目前已经也是投入使用了。那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上海国际有成港在这个虹桥品会也是揭幕了，跟很多朋友带来一些新鲜的体验。那此时此刻呢，我的同事一轮就在那里，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他，看看那里有哪些进博惊喜。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一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情况好吗？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深坤路1988号，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啊。那么在它的里面呢，其实也就是虹桥品会和国际有成港的所在地了。接着我就带大家一起进去兜一兜，转一转，走。好，那各位观众，现在站在我身边呢就是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朱晶。朱总，请您先来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虹桥品会目前它的一个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同时今年第五届进博会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同款的进博好物在我们的虹桥品会里也能看得到呢？ 那我们虹桥品会呢是上海市沉积和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的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的主平台。那么所谓的六天呢，就现在正在进行的进博会的六天展期，365天呢就是全年的365天，也就是我们全年无休的为展商消费者提供服务。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虹桥品会里面啊，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啊，他们是从产品展品变成了商品，又从商品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千家万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身后大家即将要看到的这个展区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进博好物，是吗？ 是。 好，各位观众，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虹桥品会里的国际有成港，这也是在今年9月29号新开港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展示平台。接着我们先请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有成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一个港口呢？ 嗯，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上海呢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啊，上海在全世界59个国家呢有92个友好城市。那么为了让友好城市的商品呢更快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啊，经济工作呢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外交工作，上海市外办和东方国际集团合作，在虹桥品会设立了上海国际有成港。那么在这个国际有成港里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展示区域啊，是展示来自各国友好城市的一些特色商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虹桥品会它实际上也是有成商品的一个大展示区，我们包括可以轮流给各个国家的友好城市举办他们当地特色的一些文化活动啊，特别的一些商贸对接活动。那么还有呢，他们的商品如果已经进入到中国市场的，可以直接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虹桥品会的畅购集进行销售。如果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呢，我们东方国际的国际贸易的优势呢就发挥出来了啊，就可以帮助他一站式的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解决方案，包括参加进博会的招展啊，物流啊，包括进入中国市场的整个国际贸易的流程啊，甚至说仅仅参展，我们也有很便捷的保税展示的这样一个方式，用好我们的保税展示交易的这个政策呢，很多商品也可以通过展转保、展转跨的方式，在虹桥品会与消费者见面。 嗯，所以听了刚刚朱总的介绍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就是我们的国际有成港呢，其实它的一个聚焦的范围呢，就是聚焦在和上海有着这个友好城市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当中啊。那同时它不仅仅在这里展示的是商品，那同时它对我们展示的还是一种城市的形象啊，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 对，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身后呢，就有今年第五届进博会的同款展品展示在我们的国际有成港啊，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一个带货的一个推车。 对，那么这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小推车，他们在当地呢是非常流行的啊，是用来拉货啊，包括我们其实平时消费者买了快递之后也很方便的可以拉到家里面，小朋友也可以坐在上面啊。那么他们其实还有同款的儿童的小汽车，那么这些商品呢都是从芝加哥直接进入到虹桥品会，在我们虹桥品会呢它是首展啊，现在呢还处于保税的状态，然后已经到了进博会，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在进博会结束以后呢，他们又会回到虹桥品会可以销售。那么通过这样子保转展的方式呢，他们可以先期进入到中国市场，然后进入到进博会，这样呢时间就更可控 啊。从我们的这个进博会到虹桥品会再到国际有成港，您怎么来看待我们进博会的一个溢出的效应？同时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我们的国际有成港，我们的虹桥品会它还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进一步的拓展。 嗯，那么实际上呢，今年我们就已经在尝试打通了一条从有成到进博会到虹桥品会的这样三地叠加的一个供应链的链路啊。那么在今年的进博会呢也首设了有成的展区啊，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的链路呢，帮助有成的商品更好的通过进博会进入到中国市场啊。当然这有成商品也是一个代表，是全世界更多的好物都可以从这个方向进入到中国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最快的享受到新的产品。 嗯，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虹桥品会的二楼啊。其实我们一走进二楼就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咖啡豆的香气。我们今天请小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二楼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商品呢？ 我们的二楼是虹桥国际咖啡港，这是从种子到杯子我们10个百亿级集散平台的首个集散平台。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集七的展位。 集七是一个来自越南的咖啡的品牌。 是的是的 哦， 它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罗布斯卡豆的发源地。 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这些速溶咖啡都是非常的畅销。 对， 是。 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带大家去见识一下，见识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这里面的这个镇展位之宝，有一 款集期的这个猫屎咖啡。这个猫屎咖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请小毛给我们再来做一个介绍好吗？就是在这里的这款商品、 哎、对对对是吗？它也是作为国家外交礼物赠给元首的，非常的珍贵。 嗯，那这个猫屎咖啡和其他的我们市面上的猫屎咖啡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纯野生的。 纯野生的。 对对对。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它是我们工人走到野外去，然后看到地上比如说有一粒这样的咖啡豆，他就给它捡起来带回来，然后再烘焙出我们的这个咖啡，是吗？ 就打个比方，就是像我们野生的一些吃的东西跟我们人工饲养的这个口感啊，还有各种珍贵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咖啡港里面，不仅仅有咖啡的商品，其实还有各种和咖啡相关的展示、培训、销售这样的一个一体化 的 功能，是吗？ 是，我们是仓展销商贸办工学训、九位一体。 嗯，我觉得放在上海，我们的这样一座和咖啡文化息息相关的城市，也是非常的应景了啊。我们的很多的咖啡爱好者们听到这里、看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欲罢不能了呢？那也欢迎您有空的时候来我们虹桥品会的二楼走一走、逛一逛。 嗯，好的，这个虹桥品会就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虹桥区，它也将继续承担着服务长三角、辐射长三角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功能。 没错，而且刚刚看到一轮给大家介绍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啊，我们也充分的感受到这个进博会连续成功举办是新时代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了。 嗯， 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跨国企业和投资商，包括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到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没错，那今年前八个月，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签约重点项目120个，意向投资额827.21亿元，这个新开工项目又有35个，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展商是变成了投资商，抓住了中国巨大的商机的同时呢，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创新动能。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继续关注进博会的产业链的溢出效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仿佛从历史长廊里走来，是奔流的江汇入大海，仿佛从诗画里走来，化作宴客的颂，诗人梦里楼台，仿佛从百年激荡中醒来，凝成土地的爱，玉米稻花白，仿佛从江畔阔步而来，凝见世界之弦，百舸争流之快，在我们的时代，为我们而喝彩， 把眉山窗打开， 用历历千年。江南诗句 有戏可看，有物可购，有景可赏，有游可敬，演绎大世界，活力一街区。 2018年11月，经全球证明，演绎大世界正式定名，它以人民广场为核心区域，辐射整个黄埔乃至上海市中心城区，目前已经拥有专业剧场25个，演艺新空间44个，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应、最强协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环境、最佳观剧体验的演艺集聚和产业发展街区。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是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全球唯一海外分中心，也是演艺大世界内首批获挂名牌的演艺新空间，聚集着国内外最专业的爵士乐演艺资源。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总经理丁晓云： 爵士乐啊，是演艺大世界的一张音乐名片。2017年，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正式成立了，入驻了南京东路的外滩中央广场，